今天中午跟朋友吃饭呢，还会聊到了从成都可以坐船啊，不对，应该是从重庆坐船，然后去宜宾看一看三峡。那么接下来呢，我不带大家去宜宾看三峡，而是带大家去宜宾的中都看油菜花。这里的花期呢，是在每年的二月的下旬到三月份。平山中部这里呢，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很神秘莫测的地方了。不仅仅油菜花开得早，而且呢，还有皇城之称。据史料记载呢，在秦国灭了蜀国之后，在成都温江称王的鱼凫之子移居到穆道，也就是现在的中都镇。在此之后呢，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这里。如今呢，在中都镇啊，还活着鱼凫之子蜡曲的后裔呢，感觉是不是很有历史呢？在明朝的时候呢，中都因为为修建皇宫而贡献了很多木料，这里有功，允许也建了一个皇城，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小皇城，小皇城之称也由此而来。所以来这里不仅仅可以赏花，还有历史的足迹可以踏寻。刚刚说过宜宾，那接下来再说一说重庆的潼南。潼南呢，也是中国著名的油菜花之乡，在这里种植油菜呢，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从陈老祖的香油点灯，到万家百姓的饮食安康，千百年来，潼南油菜花都以其磅礴之势、倾国倾城之美与百花争奇斗艳，为大地平添了金色之美。每年的春季呢，油菜花盛开的时候，潼南县也都会举行重大的油菜花节，来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观光。那么接下来呢，带领大家走进贵州。贵州可以看油菜花的地方还蛮多的，一般花期呢都在三月到四月之间，差不多每年三月的中下旬开始，就是贵州的贵定阴寨五万亩油菜花盛开的时候了。万亩油菜花同时盛开，仿佛漫天飞雪一般，但我想这飞雪应该是金黄色的吧，是不是有一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感觉啊？油菜花争奇斗艳，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构成了一幅金海雪山的景象，与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交相辉映，也形成了全国仅有的独特风光。如果我提到贵州的安顺，你的印象还只停留在黄果树瀑布，那么你就 out 了。来这条线呢，也是三月到四月的时候可以去欣赏这里的油菜花。这里一年四季都有美景可以送达你的眼前，特别是到了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总会让你欲罢不能。怎么样，如果想看黄果树的话，不如把你的档期安排在三四月间，这样的话一举两得，又可以看到黄果树瀑布，又可以看到当地特有的安顺油菜花。到了安顺呢，龙宫油菜花是最大规模的一块地了，这里的油菜花是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当地的农民养油菜花和蚕豆套种的地方。这里在菜地中央呢，会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龙字形的田野的模样，周边群山环绕，一条黄色的巨龙卧在油菜花田间，气势恢宏。 你不敌谎言，偿还的借口，我不会。 再让我伤心，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你不提谎言偿还的借口，我怎么能相信爱的心路旅程，我曾经带你牵引，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我曾经带你牵引，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为大家按时间的顺序来盘点一下开春以后可以去哪里赏油菜花。哎呀，说到江西的婺源，我觉得可能有点俗，是不是一说到油菜花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里，这里是最早看油菜花的一个旅行地方吧。每年的3月10号呢到4月30号是这里的花期，相信很多朋友去过这里看，也相信很多朋友去过这里回来会说，哎呀，哪里是看花，简直是看人。是的，这里曾经被誉为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但是这里是太出名了，因为名气太大，所以来的人比较多了。小彤今天也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里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但是既然作为盘点，那么它的花期我还是要公布一下的，差不多从3月10号到4月底都可以来这儿看油菜花。但是我更多的希望推荐给大家的是那些人少景美的地方，相信跟我听了很久节目的朋友也应该是了解我这一点的。所以呢，像江西的婺源呀，还有安徽的绩溪呀，我就不再多多推荐了。那接下来呢，说一说南京吧。南京的高淳，高淳这个地方呢是中国第一慢城，它的生态名片就是3月的油菜花海，还有10月的固城湖螃蟹了，这些早已名声在外。那作为传统的一个产业呢，高淳共有20万亩的优质油菜花田，春日里连绵起伏的油菜花海与周边的茶园、竹林、麦田相映成趣，缤纷一片。原野里呢还有桃花、梨花，二月兰种下之后也是争奇斗艳的，在金色花田的映衬之下，整个乡村的景致才是更加绚丽夺目的。南京高淳的花期呢是在3月的上旬到4月的上旬，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倒是希望这种很接地气儿的旅游方式更推荐给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档期和旅游档期，那么还有油菜花可以等一等你，开的也许还会再晚一点。 比如说浙江的瑞安，它的花期呢是在3月的下旬到4月的中旬，还有机会等等你的脚步。瑞安同蒲乡的万亩油菜基地是温州最大的连片的油菜花田，它呢也曾经入选过中国最美油菜花海。走在同蒲乡的乡间小道上，放眼望去尽是花朵，金浪涌动，花香袭人。可能很多朋友不敢相信，在一些大都市的周边，很快就会让你有放松脚步、放松心情的地方。其实在上海的周边也有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精致的油菜花。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听着相对慵懒一点的音乐，行走于油菜花田之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由小彤带领大家踏遍全国的油菜花田，按看每个花期到底是如何，安排一下你的看花行程。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花期呢，应该是在3月下旬到4月中旬了，那是安徽的石潭。石潭呢，在摄影圈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有 N 多家的摄影机构的人或者是摄影爱好者候鸟般的如期而至，赴一场云海和花海的视觉盛宴。而春季的石潭呢，是属于油菜花、桃花和梨花的。山坡上、山谷里以及古宅旁，处处都是色块线条。金黄色的油菜花是这个调色板当中的主色调。我有好朋友是陕西汉中的，曾经经常听他说起他的家乡，而每次说的时候呢，总不忘水盆羊肉这道美食。那么今天呢，带领大家去往陕西的汉中，不仅仅是要尝美食，更是要看油菜花。每年的3月中下旬到4月的中旬呢，地处秦巴山区的陕西汉中市就有100多万亩的油菜花竞相开放了。每到春季，盛开的油菜花与镶嵌在其间的麦田以及青山绿水相互掩映，构成了一道汉中盆地亮丽的风景线。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由小童带领大家去按照花期寻找逐渐盛开的油菜花。那下一站呢，我们去往江苏的兴化，这里的花期是在四月份。江苏的兴化油菜花呢，位于兴化市的冈固乡的东旺村，这里呢以千岛样式形成了垛田景观，享誉全国。记得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和朋友聊起说今天的主题是想带大家去看花，他还说，哎呀，我曾经看过在水当中的那种油菜花田，我想他应该是到了这里吧。据传说呢，这种垛田是当年岳飞大将军大战金兵时候摆的八卦阵，以后呢就流传下来了。每当清明节前后油菜花盛开，蓝天碧水金岛织就成了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雾黄花的奇丽景观。今天为大家盘点的去看油菜花的顺序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推移的，从二月一直说到了四月。那么如果你在这期间都没有假期的话，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足以从二月让你赏花到六月。好的，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的昭苏，这里呢到了六月底七月才会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仍然是能够看花还能够避暑的哦。每年的六月底到七月呢，昭苏高原便美景不断了。这个时节刚好是在这儿盛开油菜花的时候，也是人们游览昭苏的最佳季节。各地的人们因为不同的需求，纷纷来到这儿。来昭苏编织自己一年收获的梦想，在如梦如幻油菜花田里清香描绘自己的事业蓝图吧。如果你以为六月份花期就会结束的话，那你太小看中国的地大物博了。接下来在七月份到七月底还是有油菜花看的哦，那就是青海的门源。在北方呢，提起油菜花，稍微有点旅游经验的人就会想起青海省。在这里是北方小油菜的生产基地，经过近些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过去与种植油菜而大幅提高的农民收入，现在呢已经开发出更多的一套旅游资源了。他们把一片片的油菜花也变成了一张旅游名片，成为了青海旅游的一个大亮点。每年从七月开始，这里就进入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可以从七月初一直到七月底，而最佳的观赏时间呢是在七月中旬左右。Standing here, face to face, finger on your lips. 最后我们去赏花的地方是呼伦贝尔，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去呼伦贝尔，去草原驰骋，去那里乘凉避暑。七月除了来这里可以乘凉避暑之外，南方早已不见踪影的油菜花却在这儿悄然盛开了。内蒙的呼伦贝尔的油菜花正好是在七月盛开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那样辽阔，那样天高云淡。今天按照时间顺序为大家盘点了全国各地可以欣赏油菜花的时间，不知道哪一个时间段更适合亲爱的你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